天耶。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萝莉， 御姐，萌萌 北京时间晚上7: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呢在我们开启视频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收到通知。此外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还有音频的回放也会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账号上面，欢迎大家随时点击回放。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原 SH48 一期生 Another 舞团团长王费斯。欢迎费斯。 我是北京 Another 舞团团长王费斯。 还有我们这个同样来自 Another 舞团的兔兔，欢迎兔兔。 好，我是兔兔。 以及我们的偶像文化爱好者，也是偶像文化观察员哈，师弟，欢迎师弟。 大家好。 欢迎三位。其实我们在微博预告也有跟大家说过啊，这个最近有一档非常火爆的综艺叫做《创造101》，也是一度霸屏了各大社交媒体。大家就是会在网上去讨论说到底 pick 哪个小姐姐会比较好一些，但是这101个看上去在舞台上非常漂亮非常光鲜的女孩子，其实是面临着非常严酷的竞争和淘汰的。因为现在有101个人，但是最终出道的只有11个人，所以这个淘汰率将近10分之1。是一个很严酷的这种很残酷的一个挑战。那通过这样一档网络节目呢，也是把偶像女团这个概念再次推到了这个大众的视野面前哈。其实很多喜欢二次元文化的小伙伴可能也对偶像女团并不陌生，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每周比如说在 B 站上都会有 SNH48 的这个剧场公演的直播。 是的， 包括可能师弟和兔兔，包括费斯是不是也去看过剧场里面看过公演？ 我是没有看过。然后就是师弟的话是常客， 经常去， 这属于剧场剧是不是？我们知道像除了这个比如说以 SNH48 为例，它除了上海这个团之外，还会有北京啊、广州啊、沈阳，包括重庆都是有分团的。 对， 也是有实体的剧场，大家都可以像师弟一样每周他们会去剧场看一看公演， 每周打 call。 没错，每周打 call 哈。但是如果说没有这种实体剧场的小伙伴，可能也可以通过这种网络收看视频直播。 对，他们应该是有这个在 B 站上会有直播或者是一些录下来的视频。 对， 没错，所以大家也都可以隔空打 call 也是可以的。那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创造101这个101女团，再比如说 SNH48 Group， 它都属于一个官方运营的团体。 对， 但是除了这些官方运营的女团之外，其实在我们国内还有很多很多由爱好者自发组成的一些偶像的团体，比如说一些 cosplay 团体，还有一些这个偏向舞蹈为主的团体。 是的， 像我们刚刚也介绍过啊，费斯现在也是自己就是自发成立运营这一个 Another 舞团。 对， 所以其实费斯的经历还是蛮特别的，就是既参加过这种官方运营的 的女团，然后也尝试过自己去做一个女团，所以我觉得待会儿呢我们跟师弟兔兔还有菲斯可以聊聊这些经历、好不好、就是粉丝可以以粉丝的角度来聊聊偶像和粉丝到底是这种怎样的关系，那作为小偶像可以聊聊自己在团体里面的生活。 其实我也是粉丝 就是偶像加粉丝没错，那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 B 站账号以及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10，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灯泡大 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这个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在我们开启视频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收到通知了。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 SNH4817生，也是 Another 舞团的团长王费斯，欢迎费斯。 Hello， 大家好。 以及同样来自 Another 舞团的兔兔，欢迎兔兔。 Hello， 大家好。 哎，还有我们的偶像文化观察员师弟，欢迎师弟。 大家好。 再次欢迎三位哈。刚刚提到了，就是费斯的这个经历还是挺特别的，是不是？ 对。 所以我很想问一下费斯，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偶像文化这方面？ 最早应该是。我还蛮早的，应该是2010年，零九一零年那个， 零九一零年， 因为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因为我还在美国上学嘛，然后后来我是最早是喜欢那个早安少女，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日本的组合， 日本的偶像组合， 对，日本组合，然后后来就是有，是我的室友，她是一个日本的妹子，然后呢，她就推荐了我就是 AKB48，然后后来就有关注他们，然后后来就是SNH 正好在征选，然后我当时是在官网上看到消息嘛，然后我就然后就觉得很兴奋，对，然后当时就参加了他们的征选，然后就进了。 所以当时其实还在读高中吗？ 对对，我当时还在美国读高中， 那是专门回国去参加了他们的征选。 对对对对对，我是那个中选的时候，就是他们有初选、复选跟中选，中选的时候回来参加的，之前都是寄送的视频这样子。 所以说最初在参加当面的面试之前，还会有一轮网络的初筛。 对，他应该是先提交一个视频，然后复试的时候是在各个城市，就我们当年啊是在各个城市都有那个就是甄选的地点，然后因为我当时在美国，然后我就跟官方说，我说我就是还在国外，然后可能不方便飞回去，然后他们就让我发了一段那个唱歌的视频，唱歌跟舞蹈的视频， 就是自己录一段， 对对对，就录一段视频给他们发过去，然后就是通知你进中试了，然后就再回来， 非常开心，然后就 对对对，我还是 果断的飞回来， 对，我还是特别逗，我是在数学课的时候，因为有时差嘛，我在数学课的时候，然后我手机就这样放着，然后他就突然冒出来那个信息，然后我在那个课上就嗷了一声， 然后老师同学 就冒出，哎，这个人发生了什么？对对对，然后就是那个时候，然后后来就决定回来参加中试， 所以当时收到成功进入中试的那个短信的印象，那个画面到现在都记得， 对对对，就很激动嘛，就有一种怎么说，就是觉得哎，我离我的梦想可能更近了一步。 其实像费斯当时在美国上学，按理说应该是受美国的那种 对 综艺文化或者是偶像文化的影响更多一些，但是因为有一个这个日本来自日本的室友， 对 对, 对， 所以就接触到了日本的偶像文化， 对对对， 是不是？ 当时也是就是说因为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可能还是怎么说呢，就是很会有痛苦的时候吧，然后呢 想家的时候， 对，然后那时候就有看 AKB 嘛，然后就觉得哎，这帮女孩子她们可能条件比我 比我更差一些，或者是他们可能更困难，那他们都在努力，那为什么我不再努力一点？反正就会受到一些激励吧。 就是因为这四八系很多的小偶像其实都是来自普通的家庭。 对对，包括现在中国就是咱们国内的偶像团体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普通家庭的也非常多。 嗯，这个可能和偏向韩国的那种练习生制度还不太一样，他们是日系的团体可能很多是采用一种偶像养成的方式。 对对对， 素人 是 素人， 就是 原始嘛。 嗯、就是、 那我们再来问问这个兔兔和师弟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偶像文化，为什么会喜欢上这个偶像文化，或者说对他感兴趣呢？ 哦，那我先说， 兔兔来。 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其实并不了解什么是偶像文化，就只是说，想找一个地方跟大家一起玩，对，就周末不要自己一个人在家躺着，对，然后 所以就加入了 Another 舞团。 对。 那在加入 Another 舞团之前，有没有说去关注一下？哎，我看这个 AKB 挺不错啊，我去关注关注。有 啊，有，因为其实不是一开始就加入的 Another， 然后、在另外一个团体，他们是一个专门模仿 AKB 的一个团体，然后 一个 cos AKB 的 团体，对 cos AKB 的一个团体，然后在那边就是就是也是练习了一段时间，但是当时就是真的完全不理解。就是这种文化吧，因为他们其实已经是一个整个文化的一个末端，最末端就是作为粉丝去模仿偶像这么一个行为，然后我就特别不理解，说我为什么要去扮成这个偶像，就是他们要就是模仿到具体每一个成员的发型，然后名字站位全部都模仿。 所以也就是说现在在咱们国内会存在那种 cos 偶像的团体， 对， 就是他每个人都会去完全的模仿一个偶像的 一样的发型，一样的服装， 对，就是包括站位啊，全部都是一样的。 就是当时我就进到这样的团体，然后我就觉得很不能理解。后来后来就出来了，然后找到费斯，就是费斯让我真的从感性上去理解，说就是做一个偶像到底怎么，就是获得快乐。对，做一个偶像呢，就是唱跳就能给自己带来快乐，以及给别人带来快乐。然后我就慢慢就开始就真的用心去看这些节目啊，就理解整个体系，就是、 所以也是从中得到了乐趣，所以才可以坚持下来。 对， 那师弟呢？作为这种粉丝来说，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 我其实之前一直也对偶像没什么了解，是在正好北京这边不是开了 BEJ 吗？ BEJ 对，当时我是被朋友拉着去看的，当时说北京有一个。就是48，要不要一块去看一下？然后我就去了，然后 一发不可收， 一发不可 收。那个给人带来的震撼真的是很强的，就是因为当时在跳剧场女神嘛，她有一首前奏曲，就是在正式公演开始之前，会有一个就是一个偶像上来会唱一首歌，然后当时台下就是所有人亮着上台上那个小偶像那个银元色的棒子，然后就一块挥，然后一块打，就其实给人带来的就是当时我是怎么说，有点。 大家 对震惊了，有点就是那个是怎么说，给人带来震撼是很强的，就是那是一个很冲击力很强的一个画面。然后 对你来说，你感觉冲击力主要来自什么方面呢？ 就是台上和台下的一种 互动， 说呢互动，对，就是台上的小偶像他在唱歌，然后台下的这些粉丝他们会就是说用这种 vota 呀，然后喊 call 的方式去表达他们对偶像这种支持。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吧，在我看来，就是对。 确实，因为我身边也会有之前不太了解偶像女团的朋友，他们去剧场看过公演之后，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一方面是小偶像给他们带来的表演印象十分深刻，但他们甚至印象更深刻的是粉丝的应援。 对， 就会觉得哇，这一个剧场里面百十号人可以拿着同样的一个颜色的荧光棒，可以做出一样的动作，喊着一样的他们听不懂的口号，就是在外人看来会觉得这个行为很神奇。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比如说如果要是比如咱们了解的正常的那种可能演出吧，就 比如说欧美流行乐， 就是他可能没有， 可能大家就是一起来，我们一起挥手， 对，但是他就是可能没有就是太多的互动，也就是可能啊我在这唱， 然后来说话， 但是像偶像呢，他就是尤其是日系的，或者就是包括现在就像他说的 BEJ， 我们北京的48 SH 也好，还有包括其他偶像团体，就是有一种你跟 粉丝们好像在一起演出，就一起在完成式那种感觉。 就是这件事情只有偶像是做不成的，必须是偶像和粉丝一起演出， 对对， 才形成了整个完整的 演出。对对对，就有这种触动感。所以我觉得对于师弟，就是比如说我他第一次看的话，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震撼，包括其他不了解的人， 所以代入感是非常的强， 对 对, 对对对， 所以很容易入坑，可以这样说， 这个就入坑了吗？ 入坑了，入坑到现在几年了？ 一年多吧， 一年 多不到，小两年，对， 这个在就是周围的小伙伴来说是属于入坑时间短的，还是已经属于老粉丝了？ 其实。中间吧，刚入坑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学校有喜欢这些人，他们一开始会带着我，然后逐渐的这个小团体也在逐渐变大嘛，就是我属于一个中间的吧。 所以就是周围会有其他的小伙伴也喜欢， 对对对， 所以大家可能会这个互通有无，平常交流一下信息。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就是很多女孩子是对偶像这个职业抱着梦想，或者是抱着一定程度的幻想的。 对对。 但是怎么样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梦想？怎么样才能真正进入到这个偶像团体里面？我觉得费斯比较有发言权，是不是？其实我们今天在聊天的时候还在说，就是现在这个偶像团体里面有很多真的是才艺非常出众，知名度也很高的小偶像。但是费斯你是他们的前辈，严格说起来， 对，算是吧。 那当时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参加这个整个筛选的过程？ 怎么说呢， 刚才已经提到了， 对，刚才 已经顺利， 对 要回国， 回中选，就是其实全程就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一个挺神奇的过程，因为就是从我当时还在国外，然后知道中选了之后，然后回来，然后其实也跟家里发生了一些许的矛盾。 是为什么？爸爸妈妈说平常都不回来看我们，看有这个事儿回来的这么 是对，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在美国读的高中读得很好嘛，就是人生轨迹是可能按照他们的想法 一帆风顺的 走嘛，然后可能在美国上大学啊，然后怎么样，就可能是不留在那边，或者是就他们觉得哎你在国外待得好好的，你干嘛要回来呢？就是觉得可能 觉得放着阳关道不走，为什么要去挤那个独木桥？ 为什么要走独木桥？就觉得跟他们的想法发生了偏离嘛。不过还好，后来就沟通好了，然后他们也觉得我也没有再干错的事情，在追求自己想做的嘛，然后就回来了，然后去上海参加中选。其实我对于就是整个选拔的过程，其实还好，就印象没有那么深刻，或者 都会考核哪些方面？ 我们当时我不知道现在，就是我们当时是好多好多人，然后会在一个厅，然后你跟你的爸爸妈妈坐在一起。 因为是不是参加中选的很多都是中学生？ 对对对，非常多都是，反正比我年龄小的也有很多，就基本上都是高中大学嘛。反正可能20岁以里的会多一些，反正差不多。所以他就会跟他爸爸妈妈坐在一起。然后我当时是刚满18，然后那个他会给你讲解一下，就是比如说什么是 SN48 呀，然后会讲解一下他们公司的就是概况嘛，让爸爸妈妈放心。然后后来就是把我们拉到一个地方，然后他会教你一段舞蹈，然后给你一段时间让你去消化，然后大概是5-6个人一组，具体我也忘了。 现场教舞蹈，现场表演， 对，现场表演这样子。 哇，但这个难度很高。 对，所以大家就是很紧张，因为他可能教完这一组他就教下一组，然后给你一段时间。然后唱歌的话，他就是让你发3首歌给他，然后他挑一首抽一首然后让你唱这样。然后最后公布的时候，怎么说呢，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公布的时候吧，就是因为 也是当场公布。 对，就是大家在一个厅里，而且我们非常 会考唱歌吗？ 考呀，就是唱歌，就是 唱歌跳舞， 唱歌跳舞 都需要。 对，唱歌就是你给他发3个，然后他给选一个，然后你唱大概就30秒左右吧。因为我们在台子上，然后我也不知道台下坐的都是谁。 那你觉得主要就是淘汰人和留最后录用的小偶像，他的那个评判标准可能会是哪些？ 我觉得有，就是肯定唱歌跳舞，然后还有就是长相吧。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也会倾向于一些比较有特点的，就比如说 嗓音啊，或者比较陈思，当时他嗓音就很特别嘛，因为他是娃娃音。 陈思是也是我们 也是一期生，现在也还在籍的一期生。嗯，就是他可能会挑一些有一些特点的，然后基本上就是看怎么说呢？就是看你的长相，然后包括你的整体的状态，然后还有你的就是声乐跟舞蹈， 就是专业能力。 对，专业能力。 哎，但我们说四八戏，它好像是那种素人的养成。 嗯嗯嗯。 那如果说我真的是没有学过唱歌，也不会跳舞，我有没有希望进入到这个团体里面？ 嗯，有吧，像我啊。 我觉得还是有的。我们团之前有个妹子是那个。叫杨一帆，现在在 BJ48。平心而论，我觉得他唱歌跟跳舞能力都不是很好。别骂我、啊。 你确定这个小偶像他现在没有看直播？ 就是没有那么好，就是可能现在已经很好，但当时在我们团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好。不要骂我。然后 说完觉得自己哎呀， 好像有点尴尬。然后还是很顺利的进去，所以。我觉得要看嘛，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很重要的，对于偶像来讲，就是说你能不能打动别人吧。我觉得还有就是你想做偶像的那个很积极的心，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心态也很重要。 对对对， 就是除了业务素质之外， 对对对， 还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对对对， 或者说有一个明显的记忆点让别人记住， 对对对， 是很重要的。那我不知道兔兔有没有偷偷报名参加 我一期的时候 SNH 一期的时候报了。 哦，真的假的？ 一期 的时候 填 了 表。对，一期的时候填表，然后就没有选上。 那为什么后来不去尝试再试一次？ 因为就是当时觉得就是还是想要怎么说呢，觉得可能自己确实不会唱歌，确实不会跳舞，因为就是我真的是零基础，然后就觉得，然后家里也没有什么钱，然后就觉得可能还是不太适合走这条路吧，然后就觉得业余找人玩一玩就差不多了。 但我觉得现在在 Another 里面也很快乐 啊。对，是很快乐。快乐是肯定的， 而且还认识了费斯。 是的是的是 的。 所以两个当时填了报名表的人又相聚在了 Another 里面。 我不知道哎，其实 啊，团长不知道的话， 他没有跟我讲过， 我一直不好意思跟人家讲。 对, 对，因为没有选上嘛，因为出事也没有去， 埋在心里的一个小小的回忆了。 对，漂亮的。 哎，我觉得现在要是有机会，也可以去试一下。 就是我觉得其实在那的很开心啊，就不需要去啊，我觉得。对啊，我觉得跟费斯在一起玩，我觉得， 我们团好像就是各种输送给一些女子偶像团体人员。对，包括我们团之前也有一个姑娘去了那个，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上海有个偶像组合叫露娜，然后她也有去，然后包括现在有一个也是一个姑娘，然后也去了另外一个，就是去了那个 AKB China， 然后她。反正希望他是。 哎呀，看来你们招人挺严格的，我觉得。 我就是形容啊，各大团体输送人员。 是。刚才费斯和这个兔兔是以自己的经历去聊一聊对这个偶像职业的热情所在哈。那我们的师弟能不能聊一聊，就是你觉得这个偶像这个职业究竟有哪些因素会吸引女孩子们？ 吸引女孩子们， 就是你作为一个旁观者， 作为一个男孩， 你觉得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件事呢？ 我觉得怎么说，站上舞台确实是一件就很让人怎么说沉醉的一件事吧。我觉得，然后台下的人会怎么说，会喊你的名字，然后可能一些你听不懂是什么的耗子， 听不懂是 什 么的耗子。 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本身它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很幸福。 对，你当在台上那一瞬间，我觉得不管台上和台下，这个幸福应该是共同存在的，是由观众和偶像他们就是共同就是构成的这个幸福感。所以我觉得还是舞台吧，还是舞台比较让人有那种向往的感觉。 兔兔费斯同意吗？ 对，其实就是你站在台上，然后台下给你打 call， 然后他们会喊你的名字，我觉得这对于小偶像来说是个非常幸福，都可能不是对于所有人，但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就是渴望着被大家认可，被大家喜爱的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刚才也聊了很多哈，包括这个 Another 舞团，大家都说在里面很快乐，那究竟怎么快乐法？我们在节目的下半场会跟大家聊一聊。同时可能也有很多小伙伴会非常的好奇，像一个官方运营的偶像女团，他都会这个从运营层面都会有哪一些的这种设置，会去维护粉丝、运营粉丝，我们在下半场也会跟大家聊到。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漫游嗨翻天，我们一小段片花和广告过后下半场回来，稍后见。

在华人地区中与偶像定义最为接近的是明星一词。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在我们开启视频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收到通知了。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 SNH48 17生Another 舞团团长王费斯，欢迎费斯。 Hello， 以及 Another 舞团的成员兔兔，欢迎兔兔。 Hello， 大家好，我是兔兔。 还有我们的偶像文化观察员师弟，欢迎师弟。 大家好， 欢迎三位哈。那上半场的时候，我们主要聊聊像这种官方运营的女团，想进去都需要经过层层的筛选。其实听刚才费斯这么一说，也觉得压力是蛮大的，所以也可以体会到现在这个创造101的小姐姐们，可能每天也是都 对， 就是一轮一轮的这种公演，一轮一轮的投票淘汰。 对对，他们。压力应该非常大， 所以作为偶像女团的成员，是不是压力就是生活的一个常态，天天伴随的一个东西？ 嗯，对，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他们怎么说呢，就是他们人非常多嘛，但是可能我说的是可能48，但其他的团我不太了解。就是人非常多，但其实机会呢，就是只有那么一些， 就是僧多粥少。 对对对，所以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那比如说你在团的那一段时间，平常的排练或者演出，会觉得压力很大吗？ 对，其实还是有，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就是每天会上课嘛。然后但是其实可能我还好，因为我后期就去考学了， 去考学了。 对对对，所以但是对于其他的妹子来讲呢，就是说，比如说，怎么说，就是，比如说她有通告，但是你没有通告，然后你可能就在生活中心里待着，你那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压力，因为别人都在忙碌，但是你是闲下来的，你那个时候就很怎么说，就很不知所措吧， 就是觉得哎， 你在想 是不是还是不够好？ 对对对，你会想你自己，或者有时候你甚至对于很多练习生来讲，他们都会想我是不是错了，我是不是不应该做，就是我选择做这个是不是有问题？所以大家都会有迷茫啊，不知所措的时候，对，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看一些社会新闻，也会知道就是有一些团体的成员，他可能会出现一些身体上或者是精神上的一些问题。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压力太大所导致的，所以这就要求这种偶像团体的成员他有一个很强的抗压能力，他才能够在这个团体里面去适应这种经常伴随的淘汰或经常伴随的竞争。 对对 对, 对 嗯是的，就是包括做其实不止偶像嘛，可能作为艺人来讲都是怎么讲呢，就是你要习惯很多事情，他比如说你面临的淘汰，你会经常面临的淘汰，你会经常面临的竞争，所以我觉得SNH 是有那个心理老师的，就他会比如小偶像他心理出问题的话，他们是有心理老师去帮助他们，所以对，所以还是需要一个很强的抗压能力。 是的，那就是现在在 Another 舞团自己做的， 我们 自己发起的 对，我们您说就是竞争嘛，对，我们也是， 我说就是现在从 SNH 出来之后自己做了 Another 舞团，是不是？现在有几年了？ 我们等一下， 四年， 对，我们是2013年做的吧， 到现在 五年 的时间。 今年是2018年啊，对，对不起，我脑子宕机了一下。对， 那费斯感觉自己做的这个女团和当时有官方运营的女团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地方？ 快乐一点， 最大的。 那这个让兔兔来说， 应该是快乐。 对，就是快乐。 平常比如说怎么排练，你的快乐的来源都在于哪些地方？ 就是我觉得最关键是可以做自己。对，就费斯会很其实他们不是刻意，但是就是会就用心发掘我们每个人真正身上的一个 特点， 就是真正作为偶像就是可以感染别人的地方，他有带给我们这一点。 平常大家怎么组织排练呢？ 组织排练， 就喊一声就过来了， 喊一声就过来了， 今天排练了就过来。 没有，我们是每周，因为就是可能它跟官方运营的不一样嘛，因为大家本职都是有，不管是工作啊还是学生嘛，所以我 现在其实三位都是学生，包括师弟也是学生。 哦、对, 对、嗯，我们这个是已经工作但在职，还在读。 嗯，对，会再学习一些东西， 在学习。 对，然后。所以他们就是我们团也有工作的，然后有就是上学的，包括有高中生啊大学生都有，所以就是我们是每周排练一次，就排练密度其实没有那么大。 嗯， 对。然后对于他们来讲就是有一种当妈妈的感觉因为他们都是从没有基础的，或者是可能他们面对舞台都很陌生，然后你一点点去教他们，然后看着他们在舞台上成长，那种感觉其实还是不太一样。对。嗯， 就是自己有一种哎呀我这个 无家有女初长成那种感觉 就是可以看着自己身边的伙伴成长。 对，就是跟他们从陌生然后到因为喜欢一个东西，然后可能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然后我们因为喜欢一个东西然后走在一起，就是这种感觉很好。 真正的 就是一起面临困难也好，可能一起被别人吐槽，然后一起被表扬，一起得奖拿奖金或者怎么样，就是那种感觉。对，是非常 开心的快乐的， 我 都是在一起。 我们是真正的朋友。 对, 对的，就是朋友，就是那种牵绊我觉得是很感动的。对，很幸福。 是的。刚才说了这个大家有的是在上学，有的是在工作。 对对对。 那怎么样去平衡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和自己的工作事业的关系呢？ 你说 啊，哎，我觉得不妨让师弟先来说。就比如说你花费在饭偶像这件事情上面的精力，会不会影响到你日常的生活或者是学习呢？ 什么事情 也没有那么夸张。么 说着说着师弟的眼泪都下来了。 省吃俭用。 怎么说呢，其实首先一个确实我们学校事情不会说那么多，不会说像一些理工科学校啊那种事情会很多。而其次我觉得怎么说，看这个团本身它是一件怎么说，它是一件怎么说，是一件怎么说很带有感情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对于我是那个学电影的嘛，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也算是一种体验吧，可能会对我以后比如说工作呀包括会有帮助。我觉得就是你犯这个团之后你会接触到很多你在学校接触不到的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应该反而说我从中受益了很多吧。 所以师弟是觉得到目前为止犯偶像这件事情并没有影响到自己正常的生活的轨迹 啊。对，我觉得 这是从情感方面来说。 对对对对。 那如果说从金钱方面或者从物质方面来说有没有犯偶像花过钱？是 肯 定有的吧， 肯定会花，肯定会。你本身每周看公演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花，就很多人来说就是一种花销嘛。包括我们说的之前说过运营模式总选嘛，我去年也集了很多钱。 其实很多人哈，就我们可能提总选都会比较了解，我觉得有的小伙伴还不太了解什么叫做总选。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总选？ 总选怎么说呢，就是现在从就是之前说过的北京，然后上海、广州，然后沈阳、重庆这五个地方，到所有的小偶像在一起，然后就是其实怎么说白点就是看谁的粉丝， 看谁的人气高， 人气高，然后谁的粉丝怎么说愿意给他花更多的钱，然后把他推到一个更高的名次。 那我来总结一下，就是每年夏天，现在你看马上六月份， 对对对， 可能一般是在从六月份开始到七月下旬或者八月上旬。 对，七月下旬。 七月下旬，他会有一个这种给偶像投票的活动，叫做偶像年度人气总决选。那所有现在300多个小偶像，他们未来一年能够拿到什么样的资源？ 对 对， 比如说在舞台上站到什么位置？ 对对对， 有多少外物？ 对 啊，可以上多少的通告？ 对对对， 都是在这一次总决选上面所决定的。 对 对, 对， 所以这也是所有偶像和粉丝最看重的一次盛世了。 是的 是 的是的。 而但我们知道这个确实是需要经济上的付出的。 对， 是， 而且甚至可以说是经济上的巨额付出 啊。这个分人吧我还好 看有多爱， 看有多爱 因为我听说过一个词啊，叫做单推王。单推王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这个作为一个个人，然后给粉丝投票投的最多的一个人， 是偶像投票。 对啊，就是 给偶像投票， 给小偶像投票，单个小偶像投票投最多的人就是单推王， 就是每个小偶像他可能都会若干的粉丝给他投票，其中投的最多的那个人就是他的单推王。 对对对， 这个一般来说可能就是经济上的花费会更大一些， 更高一些 啊。对， 那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些官方运营的女团，他会有一些运营的手段或者模式去吸引粉丝， 对对对对对， 维护粉丝，一般都会有什么？除了总选来说， 我知道就是 AKB 他们之前好像就是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就是有一个 staff， 然后我们叫老爹，然后他，对，就是他会那个，他们有一个，具体的我不太了解，但我就知道他们好像有一个，就是好像粉丝服务中心是那么一个地方，他们先期会去了解，比如说一些粉丝的，就是了解他们的想法，然后会了解可能粉丝有什么意愿或者一些建议跟意见，然后他们再去更改他们的运营模式啊什么之类的。好像开AKB 是先开始这样做，然后后来才有了总选的制度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们会就是这个话。会让粉丝觉得，哎，你们其实也有在听我们的想法，就会让更好的维护粉丝吧，我觉得。 所以说，他会有一个官方和粉丝直接沟通的渠道。 对对，是的，应该是这样的。 那现在咱们国内的偶像团体是不是也都有这些渠道？ 我不太清楚，但据我所知，应该是每个小偶像的，就是他们所谓的饭头，就是主管他应援他的那个 应援会， 对应援会的，就是那个 头， 对头，他会每个应援他们会有一个总协调群，就是里面有，比如说北京团的 staff， 然后会有每个小偶像应援会的饭头，他们会有一个 QQ 群，他们会在里面协商一些问题什么的。 感觉什么饭头啊、聚聚都是很神秘的词， 对对对，就是一些比如说。非常有热情的一些小伙伴，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这种非偶像女团的粉丝，可能我想去了解这个文化，或者我想变成粉丝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还有一些门槛和台阶的？ 还好吧，你看他师弟就是看了一次公演就 看了一次公演， 确实 被前作曲打动了。 台阶都是自己立的吧？我觉得，因为其实你不说不说参与这些应援会的一些活动，你自己一个人每周去看，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因为你跟偶像的联系是你自己跟偶像发生的联系，就是不要说因为乱七八糟一些你不太懂的规则或者你觉得不太好的一些事情说就去否定偶像这个事情。 看我们弹幕当中有人说那饭偶像是不是氪金就是所谓的大佬？ 看氪多少。 我觉得其实可以这么说吗？我觉得是不是还是有一些物化粉丝的这个性质在里 面？怎么说呢？就是当然我觉得对于偶像来讲，就是他总选，因为是怎么说，因为是大家投的票嘛，那投票说白了其实他就是金钱嘛， 一个经济上的 金钱 上的付出， 金钱上的付出嘛。那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并不排斥，就是说他非常喜欢我，但他并不给我花销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其实粉丝跟偶像的关系是一种，就是在我看来是一种，我觉得没有粉丝就没有称之为偶像的东西。 就是 我 他们是互利共生。 对，我觉得之所以有偶像，就是我们的存在，是因为有粉丝的爱，所以才有。所以我觉得不要太刻意的去 强调花钱，就是 当然。肯定 上帝 对对，当然肯定就是偶像是希望粉丝就是有粉丝投票的嘛，但是我觉得真的不要太刻意了。 明白。 我觉得其实像我刚才前面说的，就是模仿偶像的舞蹈，就是让他觉得有人在喜欢他，可能也是一种， 对，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 应援。 对 对对， 然后他们也觉得很重要，就是 确实，比如说我是一个小偶像，我有时候在网上看一看，哎，有人翻跳了我的舞， 对对对， 有人翻唱了我的歌，可能也是一种 对 支持。 对， 对 对，如果有一天比如说我出了一首歌，然后有人在翻跳我的歌，那我会觉得其实那真的很重要，就是可能那比给我投了多少票可能还要重要，我会觉得这么觉得。 我有翻跳过你的歌、哦。 开心。是，那刚刚聊了这么多哈，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会对偶像女团有一些误解，包括对偶像女团的粉丝也有一些误解，比如说你看师弟就很沉重了一下。就是我们开诚布公的说，可能有人会觉得是不是只有宅男才会喜欢偶像女团，尤其是几十个年轻的小姑娘在台上跳舞，那一般人我为什么要去看呢？ 不是， 他可能会给这个粉丝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 没有哎， 像我也是， 我听到的就是有 我有一个怎么说，就是我之前拍戏，然后有一个他是出品人，就是老板嘛，就是影视公司的老板，然后我们是偶尔聊到了 AKB， 然后他也是喜欢 AKB，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就觉得，因为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可以说他跟宅男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那么一个人，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粉丝的群体有非常多，包括一些像我们这样的女孩子，所以我觉得不能说只是宅男会喜欢他们吧，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全民都怎么说呢，就是非常， 就是还是不要去， 对 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粉丝群体， 对 那对这一点师弟有什么想补充的？ 其实包括就是我不虽然说我们学校会有一个所谓的就是那种粉丝组织吗， 就是你们学校有个饭头， 对，我们学校就这个组织，其实大家有很多毕业生嘛，他们也都有自己的生活啊，自己的工作，就是他们有的人生活很幸福啊，包括可能说过得很好， 就是我们说很现充， 对，很现充，就是我们说的现充，他们对偶像也是一样的，会很热爱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不要说就是因为就是什么看到的那些形象就会说对偶像和粉丝这种东西带有一个，就是在没有了解他之前都带有一个偏见去看待他，我觉得对什么事物最好都不要有这种心态，就是我不了解他，但是我会、 就 是、 我 就 给他武断的 下一个定 义， 对 那家人知道自己犯偶像这件事情吗？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可能知道吧， 可能知道 可能知道吧，我也不太清楚， 就是有时候会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对吧？那所以家人并没有过多的表态。 对，我觉得个人兴趣爱好嘛，干什么都是一样的。 那你在同学面前会不会避讳我是斯巴西的粉丝？ 不会吧， 不会，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 会在这种微博微信朋友圈里面转发相关的消息什么的吗？ 啊，对，会。 会，所以还是因为我看会有一种现象，就是说我喜欢这个偶像，但我不好意思 对 被别人知道， 会有这些， 会有。也会有。我认识一个小姑娘，然后我跟她认识了4年，然后我还是上次因为女团他们拍纪录片的时候， 纪录片 我才知道她犯偶像的。她其实我们还 藏得很深。那提到女团的纪录片，我们一起去看看费斯在女团纪录片里面一个小小的片段。别紧张啊，别紧张，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的蛋包饭，要画什么吗？ 狗熊领导。 So， 除了这些公开舞台，还有一群尚未走入大众视野的少女。 せーの、おいしくなれ、おいしくなれ、萌え萌え、ジュ ー。他们生长于地下，繁荣于地下，所以被称为地下女团。 我是北京 Another 舞团的团长费斯，王费斯。 这不是王费斯参与的第一个女团。2012年，王费斯曾作为 SNH48 成员出道，随后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 再挤一点，你就不要在他前面，你就到时候不要站在这个位置。 由于无法兼顾上海、北京两地的工作和学业，他被迫选择退团。但女团这把火一直在他心里烧着。这一次，王费斯选择自己站出来。 虽然我退出了，但是我为什么自己不能建立一个团体，就是还想做这方面。为什么我叫 Another， 就是我希望它是一个另外一个非常好的团体，所以才取了这个名字。 好的，看完这个小小的片段， 我想走了。 没有，我觉得很萌。 对， 在我心中你是可爱的。 哦，谢谢。 真的特别可爱。刚才其实费斯在纪录片当中也说了，说我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做一个。 对。 所以又有了 Another， 就是希望他是另外一个很好的团体。 因为我觉得我们并不是第一个，确实嘛，不管是日本啊，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和中，就是咱们国内也好，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肯定是有非常优秀的偶像团体的存在，那我觉得那我们不是第一个，我们为什么不是另一个很棒的偶像团体，所以 就是这名字这么一说起的真的非常棒啊。我相信一定可以成为，而且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另一个团体了。 对，谢谢。我们现在就是主要是以这个二次元啊这个兴趣为主，然后也会做比如今年 年夏季打个广告，今年夏季我们就会八月份八月底就会有这个剧场的公演。 哇，感兴趣小伙伴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快点来看哦。 是的，那到时候费斯肯定也是要作为主力上阵喽。 对对对，每次公演完就死了，就 就感觉公演完就感觉虚脱了。 对对。就那种 是刚才其实问过师弟啊，说这个家人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因为费斯刚才也提到过，就是因为偶像这条道路还跟家人之前发生过一些小小的这个算是分歧， 对 但还好最后还是完美的解决掉了。那我不知道兔兔呢， 哦， 家人知道吗？ 家人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就我装得很就是严丝合缝。 那比如说你每周都要去排练什么的，他们也都 嗯，因为我其实不跟家人住在一起，我有北漂。 没事，我也是北漂。 握手， 握手，隔空握手。 然后就是，因为其实他们不太理解这种东西吧，就是他们从小就是特别希望我成为一个就普通人， 就是跟可能跟费斯的家人的想法会不会有一点相像，就是希望女儿可以一帆风顺的按照一个常规的道路走下去。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一般的家人都会希望这样吧，而且就是说包括不只是家人，就包括你身边的朋友啊或者之类的，都会觉得说你做这个会 大家都会不理解。 对，有不理解，然后会担心啊，会觉得哎，你做这个会不会浪费时间啊，或者浪费金钱，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就不耽误正经工作。然后 所以会有担心。 对，就其实而且就说有些人还会觉得说啊，你这个就去外国舶来的文化，会觉得会 觉得在中国没有它生存的土壤， 然后会觉得会有点就排斥那种感觉。 那像师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偶像或者日系偶像、韩系偶像，他们能在中国生根成长吗？还是一定要进行本土化的一些改造呢？ 我觉得现在肯定说，就现在。就是作为出村来说，我觉得是不太现实的。但是 出村也就是说 走向 更大的舞台， 走向大主流，就从一种亚文化变成一种社会认可的主流 文化 嘛。我觉得还需要时间，但是我觉得是有这个土壤的。 所以这次一个创造101，一个偶像练习生，让偶像文化走到了更多人的视野当中。你会发现平常好像完全不关心这个偶像的小伙伴，哎，突然开始在电梯间里，哎，我觉得那个谁谁不错， 对， 哎，我觉得你眼光不行，我觉得那谁谁谁才能走到最后。 对， 其实这也是一个好的现象，就是不管任何一个文化它出现或者发展，我们都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它，要以一颗平常心去了解它。就你不一定去喜爱它，但是你可以去了解它。 对 对 对， 那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费斯、兔兔和我们的师弟做客直播间，谢谢三位辛苦了。也非常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不妨加入漫游嗨翻天的 QQ 粉丝应援群漫游漫游团，我们的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欢迎进群来玩。那接下来的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收看。这周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周再见，拜拜。